生咏集第96篇，请众齐向上主歌唱新歌。普世大地，请向上主讴歌，请向上主歌唱，赞美他的圣名，一日复一日的宣扬他的救恩，请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，请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奇功，因为上主伟大，应受赞美，唯他超越众神，可敬可畏。万邦的众神尽属虚幻，但上主却造成了苍天，威严与尊荣常在他的面前，全能与光耀围绕他的圣坛。各民各族，请将光荣归于上主，各家各户，请将威能归于上主，请将主名的光荣归于上主，请进入他的庭院，奉献祭物，请穿圣洁的礼服，叩拜上主。普世大地，要在他面前颤抖，请在万民中高呼，上主为王。他稳定寰宇，使他不再动荡。他以正义公道来治理万邦。愿诸天欢乐，愿大地永耀，愿海及其中的一切怒嚎，原野及其中的一切都要舞道，森林中的一切树木各显欢乐，在上主面前欢乐，因为他已驾临，因为他已驾临，要统治大地乾坤。他要以正义审判普世人群，以他的忠信治理天下万民。